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常先生、影佐、刘先生，乃至刘先生背后的人，还有你二哥，都是一边的。而制造爆炸案不希望你们合作的，是另外一边的人。 不错，我不想让岳家被老二拖入泥沼，所以利用另外一边的人制造麻烦，直接断了他跟刘先生合作的机会。 停下，放我下来。前面有一条沟渠，心急的人很容易跌倒受伤，就算跨过去了，上面也会有箭网落下。 汤玉林留下的？ 不，是老袁和关老爷子弄的。 两人离得极近，林叔又在压抑隐忍的喘息，热气悉数喷在月定堂耳畔，有点痒又麻麻的。他忍不住抬手想挠耳朵，但手至中途却自然而然转了个向，扶在林叔腰上。 你刚才没有必要打死刘先生， 他的枪法很准，杀人也狠，我再晚一步死的就是你了。 你们为何会到这里来？ 刘先生得到消息，关老爷子留给我的那座佛塔里蕴含了一个秘密。 有关前清宝藏的秘密？那传言你不会也信了吧？ 前清也许没留下宝藏，但关老爷子一定留下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否则你跟老袁也不会大半夜跑到这里来。影佐的死让刘先生背后的人很生气，刘先生想要扳回一城，戴罪立功。他得到伊万诺夫的下落之后，就带着我一路跟踪赶过来，希望在其他人之前拔得头筹，将这批珍宝弄到手。 刚刚我本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我知道。 我没想到你会直接打死他。老袁，时至今日我也无法完全弄明白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能死里逃生跟你坐在这里闲话家常，我很感动。 林叔的声音越来越低，岳定堂听不清楚，禁不住凑近了些，谁知对方也靠近他耳边。岳定堂很想云淡风轻地说一句，乱局之中翻转无常皆有可能。他想问林叔和老袁到底是不是旧识，他们想把东西弄到哪儿去，还有谁在接应他们。他还想问那天晚上林叔给自己下药，可曾想过自己发现之后的光景，对方是不是就打算东北一行，从此远走高飞，各不相见。但岳定堂迟迟没有开口，他莫名地将这些声音都咽了下去，无声无息，心如擂鼓。林叔的唇近得快要贴上滚烫肌肤，岳定堂一动未动，只有喉咙微微地上下滑了些许。如果他是说如果姓林的真亲上来，那他是拒绝还是不拒绝？这一刻岳定堂想了许多，他想过林叔会突然晕过去，或者忽然哈哈大笑，拍着大腿说自己在开玩笑，毕竟姓林的就是这样促狭。他也想过一把将林叔推开，义正言辞让他别妄想用美色勾引人，自己不吃他那一套，再就着马灯欣赏姓林的错愕受伤的表情，甚至还想过反手将对方摁在墙上，反客为主，反守为攻。但想的再多也不及情势变化快，下一秒从甬道另一头传来一阵细碎凌乱的脚步声。岳定堂反应极快，一枪先打向旁边的马灯，啪的一下，唯一的光亮也没了。对方似被动静惊到，一下没了声响。在不知道是敌是友之前，这是最好的选择。岳定堂意识到林叔也屏住呼吸，他轻轻攥住对方手腕，后者则灵活挣开，反手拍拍他，似无声回应，表示自己没有大碍。 前方不远处说话声响起，尽管对方刻意压低音量，但仍能传入他们耳中。 是不是走错了？ 没错，我们从出口进来的，汤玉林当年就是从这里走的。 这声音一起，两人就都知道是谁了，老熟人甄从云，甄大小姐。岳定堂一直没想明白，以甄家的财力完全足以让甄小姐在上流社会当个舒舒服服的名媛，她那些小聪明小心机也足够支撑她在吃穿用度荣华富贵上琢磨出新花样，引导时尚潮流。就算所嫁非人，现在也不是不允许女性离婚改嫁的旧时代了，那么多名媛二婚三婚，只要嫁得好依旧挥金如土，潇洒自在。甄小姐偏偏要另辟蹊径，瞒着家人千里私奔，还是跟一个沙俄青年。话说回来，这女人本就喜怒无常，脾性古怪，当初三姐月春晓经人介绍想把甄小姐引荐给岳定堂时，她就敬谢不免，不愿与此女有半分牵扯，没想到兜兜转转还在东北牵扯上。几盏马灯的光亮影影绰绰，照出墙壁上几个高矮不一的身影。 汤玉林让人打通地道的时候是做足了准备的，一条死路用来对付敌人，一条生路给自己逃出去，万一外面有人堵着，还有一处密室囤粮囤水，可在这里过上十天半月。官家祖坟就在附近，那老头估计早就知道了，不然不会让袁三思在附近守着。我一开始不知道密道入口在哪，才找了半天，幸好袁三思自投罗网。 袁三思，岳定堂两次听见这个名字，他不知道老袁姓甚名谁，但直觉甄从云说的就是老袁。听脚步声，甄从云带来的起码有五六个人，那老袁遇上他们是不是凶多吉少了？诸多念头在脑海中掠过，身旁的人微微一动，岳定堂立马察觉，伸手按住他。林叔并非听见老袁的名头按捺不住，他只是想咳嗽，喉咙那股痒意直涌上来，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压抑下去，拳拳抵唇，眉头紧蹙。两人悄然起身，借着阴影隐匿身形。岳定堂的枪一直在他手上捏着，伺机而动。林叔没带枪，他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老袁留给他的短刀。跑是跑不了的，他们也没想跑，化被动为主动也许是最好的机会。岳定堂在等这个机会。 啊，一万，是一万。 甄从云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五六个人跟在他后面跑过去。甄从云跪下，小心翼翼将伊万诺夫搂在怀里，马灯照在他额头上的血窟窿，俊美的面容死不瞑目，但碧蓝色双眼已然失去光泽，变成一对死鱼眼。就是现在，岳定堂不能等他们反应过来，四下搜寻，对方看见尸体备受震撼的那一刻是最好的出手机会，但比他更快的是一道身影，林叔扑了上去，手上短笔跟着刺入离他最近的人的后背，一只手臂跟着勒上对方的脖颈。在其他人反应过来并朝这边开枪时，林叔借此人身躯去挡枪，又争取到几秒时间，他将尸体推向敌人，手里多了一把从对方那里夺来的枪。杂乱的枪声接二连三响起，其中三枪是林叔开的，另外四枪则是来自甄从云的人。林叔没打人，他的三枪直接打在对方的三盏马灯上，周遭顿时陷入黑暗。人在突然遭遇黑暗的瞬间很容易愣神，失去判断，哪怕用枪老手也会起码有半秒时间产生判断混乱。林叔如果开枪打人，就算他枪法再快再准，可以当场再多打死一两个人，自己也势必会被剩下的人打成筛子。但如果他把灯打灭，就能给自己和同伴找到翻盘的机会。黑暗中惊呼声此起彼伏，岳定堂出手了，他记住了每一个人在灯灭前的站位和可能会有的动作，这些影像如同眼前浮现挥之不去。 让他能够在短短半分钟内接连出手解决敌人。黑暗中短兵交接，赤膊相向，他们只能从声音来判断对手的位置。子弹打完了，拳风从脑后挥来，岳定堂下意识偏头避开，扭身扫腿，正中对方腰肋。他毫不迟疑，片刻不停，直接扑上去，双手揪住对方脑袋，狠狠一扭，咔嚓一下，敌人没了动静，枪也被岳定堂顺过来。混乱渐渐消停，因为敌人越来越少，对方生怕伤到自己人，明明有枪也不敢开枪，这反倒成了岳定堂的优势。 别动！ 甄从云的声音突兀响起，岳定堂想也不想就举枪对准声音来源的方向。与此同时，马灯亮起，是灵书点亮的，因为他后脑勺正顶着一把枪，而枪的主人就是甄从云。三个人，两人举枪，岳定堂可以一枪打死甄从云，甄从云可以一枪打死灵书。灵书夹在中间，还有闲心冲岳定堂笑一下。 不关我事啊，甄小姐逼我点的灯。 灵书的肩膀在流血，岳定堂眼皮一跳，血迹印在浅色衣裳上，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是枪伤。刚刚灵书灭灯之时也被对方打中了，换句话说，他用这个枪伤换来了宝贵的几分钟黑暗，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比起两人的尚算淡定，甄从云简直快要气疯了，俏脸气得煞白，双目布满血丝，一身长裤大衣的他已经不复上海滩明媚华丽的名媛风采。他的枪口在林叔后脑勺上狠狠一顶， 放下枪，不然我就杀了他。 甄小姐，你家兄长正为了你离家出走的事情忧心如焚，我们来东北之前他还特意嘱咐我们，让我们遇见你的话务必把你带回去。你何必放着大上海繁华安生的日子不过，跑到这里来喝风吃雨呢？ 哼，一万是谁杀的？是不是你？ 不是我们，我们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你撒谎！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